眼里的星星音乐中靠近。 我这一次远离了航道，让黑夜吞噬，安静等待轨迹的放逐，逃离地吸引力，成全了彼此。温柔的阻止，星空的漩涡变成零的距离，还保留微弱失去光影，时空扭曲引力，也许能倒退，还未遇见你。 零的距离，还保留微弱失去。